io vedo che sono,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逛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在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来自周杰伦的夜曲过后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范玮琪在幸福的路上。 哦哦哦，当春夏秋冬都错乱了模样，哦哦哦，心保持晴朗，谁都没把握，怎么走才能看见？ 右手戒指，这个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金海心2004年的美国之行。他无意中翻看杂志的时候呢，看到了很多关于右手戒指的文章。文章认为婚姻中女性要保有自己独立的空间，金海心赞同这一观点，所以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就决定将这样的观点用音乐表达出来。 啦啦啦，是你梦中的女郎，红色纯白的太阳，骑着黑骏马，一身受伤，就把你解放。啦啦啦，梦中的女郎，带你到处去流浪，右手的戒指放在风挡，爱一朵花就陪她绽放，爱一个人别怕会受伤，爱首歌就跟着节奏摇晃，不要再为明天而恐慌，不要困在重重的伪装，不要忘了自己内心求长，是你梦中的女郎，红色裙摆的太阳，骑着黑骏马，一身受伤，让自己解放，左手把烦恼抛光，右手佩戴着希望，是自己给自己的奖赏。 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

最寂寞，连想都不能痛快说。我完全懂得我该转身向前走，可惜疗伤不知逃逃开就够。谁不曾为难自己才慢慢看透。 继续往下走，我们听到的是平民天后徐怀钰的经典代表作《一代人的记忆》纷飞。当年这首《纷飞》横扫两岸三地，唱响大街小巷，陪伴了多少80后度过懵懂青春，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是徐怀钰最热门的歌曲之一。 你和我相约在公园说话的大街，告诉我这段感情今夜将何时转变，傻傻地看着你眼角忽略一滴泪，说好了要坚强不流泪。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更甜美，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太愚昧太愚蠢，才放你去自由飞，一瞬间爱决定在今夜。 滋润音响。 以为年纪大了一点，脸皮就可以厚一些。遇到喜欢的你时，想不到人人逃得远远。你老想陪我笑了两次，又偷偷看了我几眼。我还是只能像个又哭又傲的淑女，假装没看见。你笑起来好可爱，发型也是我喜欢的样子，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再看我一次？我是白痴，是呆子，是个只会嚷嚷的胆小鬼，站在原地不敢前进，也不舍得退。哦，你是太阳，是王子，是我稍纵即逝的恋爱的字。错过你，会不会错过幸福的一辈子？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火烧的寂寞》是李荣浩作曲，姚若龙填词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呢是为性量身打造的，歌曲想表达的就是现代的年轻人长时间无聊，没有异性陪伴，所以呢心生的一种失落感。这种寂寞就如同火烧一样，你会有这样的火烧般的寂寞感吗？ 谁影子那么重，拖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子的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还奢求你爱我，却叫让感情窒息了。我烧的情 脚步空洞，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还舍着你爱我，倔强让感情窒息了，我烧的寂寞，冷冻的沉默， 机会让自己自由自在的任性一次，任性的转身后就要任性的不再执着，就要任性的不再轻言放弃，就要任性的洒脱，就要任性的一个人勇敢向前走，无所畏惧的勇往直前，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轻高自傲的盔甲装在脆弱的躯壳里。 As old as time, true as it can be, barely even friends, there's somebody bends unexpectedly. Just a little change.Hard to say the least, both a little scared, neither one prepared, beauty and the least, ever just the same, ever a surprise, ever as before.Never just as sure as the sun will rise. Oh, oh, oh. Hey,

好多话要对你说，等待再见那一天，走过好远有你在身边，好多话要对你说，等待再见那一天，哦，再见那一天。 在更好的世界，怎么能够对全家人当家人是所有一切，我经历过大大小小，你站在我这边，要今天陪我潇洒做最后一回， 漫长的一天你不在身边，好多话要对你说，等待再见那一天， 再见那一天， 走过好远有你在身边，好多话要对你说，等待再见那一天，哦，再见那一天。 就是你两公斤的那会儿特别强，从你妈变成了友情，友谊变成了一起，这种你永远扯不断，这种爱永远找不完，而当一起白天就不会有可能越界，这个二的花的钱你是否需要花界限，这是已经花的界限，所以请不要把我忘，怎么能够提起家人当家人是所有一切，我经历过大大小小，你站在我这边，要今天陪我潇洒做最后一 遍，让这道光指引你、牢牢抓住所有回忆，这样子每条路都会带你回家，你不在身边，好多话要对你说，等待再见那一天，走过好远有你在身边，好多话要对你说，等待再见那一天，哦，再见那一天。 男主角和女主角在一起，只是由于时间这样的洪水猛兽，他们已然不是当年拥有没有恋爱记忆的他们了。曾经相爱的人如今都已经成长，恋爱时的感觉美好的，分手后回想起之前的恋爱有甜有苦，倒不如向我们回到拥抱的现场，证明感情总是善良残忍的，人是会成长的。听到的是陈奕迅的《不如这样》。 天快亮了，你的心呢？它曾经属于我的。我该走了，你的手呢？有没有一点点舍不得？每件不得不放手的玩具，总算带来过快乐。每一段不得不完结的关系，只是一种选择。如果美好记忆还 算难忘，为什么还会记得悲伤？不如这样，我和你只拥抱到天亮。如果关怀是一种补偿，还有什么不能原谅？倒不如这样，我们回到拥抱的现场，证明感情总是善良，残忍的事仍会成长。走的走了，我们还要求什么？你是我的，我是你的，只是一首太温柔的歌。 想这样，谁不想有安全感？

体地铁车厢的空隙，直到夕阳照进，我才发现悲伤的你早已落在我们最爱的公园里。我寻找天桥涂鸦，自己模糊的尾巴，多少人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许茹芸的手写爱，吴克群的参与也是意料之中的。男人女人的曲呢，也是吴克群一贯的小男人小女人式的温柔，只是歌词听上去的话会稍微显得中庸了一点。 某个在窗沿边的雨水蔓延过心意十字的台阶，我说眼前发生的这些有一种很怀念的感觉，大雨后墙角的羊脂卷，这冰冷一双老旧的鞋，这画面像谁在离别，让人想要去了解。站在大街手握咖啡，独自暖手的平安夜，你就是我的世界。那手写卡片的感觉，自己恋爱过的一切，你手写着爱谁，我嘴角甜甜的，仔细好多的细节，在纸上纷飞的安慰，你一笔一画慢慢给，用手写说爱谁，我细数每段回忆该有的香味。 手写卡片的感觉，

爱快行驶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红红的烛火在暗头，我的心也着得发烫。红红的双膝映眼中，脸上却挂着泪两行。总会有这么一天，天真的一切都得走远。我不知所措，怎能不叫我心慌？潇洒少年郎，今天要变成大人样，掩不住嘴角的轻笑，全都是期待和幻想。 他长得什么模样，有没有一件长袍和一颗温暖包容的心房？对或错有谁知道，能不能白头到老，有没有和我一样？ 像一世的心，等待与这一世的情，也许是宿命，也许是注定，我真的希望能过点好运。我用一生一世的心换你一生一世的情， 潇洒少年郎，今天要变成大人样。掩不住嘴角的轻笑，全都是期待和幻想。他长得什么模样，有没有一件长发和一颗温暖包容的心房？对或错有谁知道，能不能白头到老，有没有和我一样？我用一生一世的心等待一生一世的情，也许是宿命，也许是注定，我真的希望能过得好。我用一生一世的心换你一生一世的情，牵你的手。 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侧脸这个是由施力作词，李荣浩作曲，韩庚演唱的，收录在了专辑韩庚当中。这个韩庚是寒夜的寒，发行于2012年7月13日。 怎么会沉默了语言，听心跳也混乱想念，静止的时间 画面，每一张熟悉的侧脸。当你就失去了眼泪，让喧嚣也挡住伤悲。我不想遗忘当时的月光，还清楚地照着那侧脸。黑暗中谁能看见那一道幸福的弧线。走着走着，想着想着，这条路到底有多远？灰飞都湮灭，谁在眼前？看着远方战火正在蔓延。我走着走着，想着想着，如果我只剩下一个我，依然挥手前去无间。你会不会天边？旧城墙斑驳了岁月，当手指划过一瞬间。故事的终点，如果被改变，只留下最后的那侧脸。黑暗中谁能看见那一道幸福？我走着走着，想着想着，这条路到底有多远？灰飞都湮灭，谁在眼前？看着远方战火正在蔓延。我走着走着，想着想着，如果我只剩下一个我，依然挥手。你会不会依然爱我？ 小高的曲子都是非常容易传唱的那种，是高中生放学之后推着自行车就能够哼起的调子，也是大学生在去食堂的路上哼哼唧唧的调调。对于听林夕较多的我们来说呢，小高的词显得更加的单纯朴实无华。接下来听到啤酒泡。 给你环境有一点长，想把电话给你时间还是太早，想把电话给你怕你受了无聊，想要看你想到疯掉。想你起来的心自己是个潦草，想你起来的心情绪是个枯燥，想你起来的心跟我按耐不了，有话想说星星就好。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明白，想写封信给你修正气象报告，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味道，想来啤酒泡不好，酒精最吞不了寂寞咆哮，情热思念不断发酵，想来啤酒泡不好，酒精也燃烧不了。为何思念没有味道，上来啤酒泡不好，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 就跑，跑酒精也燃烧不了，酒精也燃烧不了，干湿的啤酒到了。想说写信就好，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会明了，想写封信给你，写成曲线报告，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味道，想冒啤酒泡一泡，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满啤酒泡一泡，酒精也燃烧不了、哦、为何思念没有味道，想冒啤酒泡一泡，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满啤酒泡一泡，酒精也燃烧不了，酒精也燃烧不了，空虚的啤酒泡泡。 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三河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置换分享多重好礼，金融购车月付低至338元，进店即送30元装饰券，贵宾热线0316-3725-888。 幸福与梦想是写出满心负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来听了。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经历再多我自己扮，回忆再多我自己藏，就怕你双眼带泪逼着我看， 脚步在沉我一的开，心情在对我看得淡，就怕灵魂从今后该怎么办。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的人捆绑，被你的影折断，再坚固的心越紧，爱里也不得动弹，我被爱打败。太美我听了算，真是太丑我不解开，冷冻了情就难对自己交代，甜蜜给你不用归还，结果太酸我看着办，爱情谁能平淡带远一半。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的人捆绑，被你的影折断，再坚固的心也紧，爱里也不得动弹，我被爱打败。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的人捆绑，被你的影折断，再坚固的心也紧，爱里也不得动弹，我被爱打败。谁能告诉我，人为何一再盲目而战？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的人捆绑，被你的影折断，再坚固的心越紧，爱也不得动弹，我被爱打败。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的人捆绑，被你的影折断，再坚固的心越紧，爱也不得动弹，我被爱打败。 翻回蔡健雅的历史功勋无数，但是很多人都习惯将她的卷首篇定格在1999年的专辑当中，也是从那张专辑开始呢，华语乐坛开始接受了这位来自新加坡的女歌手以及她温情又感性的声线。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蔡健雅的《你快走吧》。 在没有星星的一个夜，我全身无力没有电，说一句简单却决定会那么累，有没有掉下一滴泪，赶快停止你的不爱哲学，别把爱情当作是游戏，感觉之间怎么拿捏你永远学不会，懂你要的是什么，不就是我们刚刚分手了两天，你又说你要挽回，

存在，每一个流星眨来一抹的时刻，我都会迷惘遇见你的浮影，想念成河。 你知道我有时会默默的心碎，可是我明白